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01集。山风在崖下拂过，草虫唧唧，长夜广阔无垠，万千星辰在他们头顶静谧地闪烁。一高一矮的两个影子斜斜地伸下去，夏侯恋低头看着，这样的宁静他已经睽违多年。 娘， 夏侯恋望着自己的脚尖，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 那就不说了吧。 夏侯恋一怔，扭头看夏侯佩，他的发丝被山风吹卷，夏侯恋看见他望过来，潋滟眸光落在他的身上，唇畔带着一抹微笑，没有惯常的不怀好意，没有平日的玩世不恭，那是夏侯恋第一次见到他眼底的温柔。他把手放在他的头顶，说道： 你娘我曾经担心你这小子文不成武不就，刀术稀松平平，怕是不能在前来沙场中存活。你打小皮的就能上天，专会狗仗人势，凭着你娘我有点能耐就胡天胡地。不过幸好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你的刀杀了你想要杀的人，保护了你想要保护的人，从今以后没有人可以再轻易地伤害你。所以小恋，你的一切选择我都放心了。 可是娘， 夏侯恋哑声道： 太晚了，你已经死了。 该报的仇已经报了，该还的债也已经还了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件事。 夏侯佩揉着他的头说： 宽恕你自己。 夏侯恋流着泪望着他，他的脸上杀气尽敛，只剩下干净的笑意。 好了。 夏侯佩站起来，手搭凉棚望向远山。 时辰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 夏侯恋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他猛地扑进夏侯佩怀里。 我舍不得你。 夏侯佩拎他的衣领，头疼地说： 兔崽子，刚夸你几句就不行了。 夏侯恋在他怀里抽噎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行了行了，梦总有个头。 夏侯佩把他推开。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 夏侯恋仰头问道。夏侯佩轻轻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 瑶儿啊，为娘再给你上最后一课，这堂课的名字叫做告别。 他忽然抬腿一踹，夏侯恋被他踢下山崖，他的身子蓦地失去平衣，山风在他耳边鼓荡，身子不受控制地下落的时候，他看见夏侯佩拎着酒转过身走向漫漫长夜，一边走一边举起左臂挥了挥，那是他最后的道别，一如当年。 娘， 身子急速下落，他仰头看天穹灿烂的星辰，过往的岁月浮现眼前，金陵谢府，两个少年在雪地里拥抱取暖，皇宫红墙里镜铁划破翻卷的槐叶，伽蓝山寺千机司斩杀噬心，沈府他和沈觉并肩看银河流淌，最后是雪山之巅，此刻横尸荒野，血流成河。风声呼啸，恍惚中他又听见故人的呼唤， 哀魂呼唤着与他擦身而过。 小恋， 他闭上眼，流着泪道： 再见。 风铎叮叮当当，细碎的一长串，飘出去很远。他忘记过了多久，意识模模糊糊，好像沉在水里，所有的声音都隔着一层，迷蒙地传过来。他有时候可以听见风摇着竹帘簌簌的响，窗外树枝摇曳沙沙的响，外间小孩嘻嘻哈哈追来跑去，还有时候可以听见遥远的狗吠，时不时传来野猫子的嚎叫。更多时候，他好像变成万千的浮丝，飘荡在黑暗的水流里，凝不起来，只能随波逐流。还有的时候，意识稍稍清明，他听见外面的人语，有些熟悉，有些陌生。他一直在寻找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期盼着它响起。他捕捉每一丝声响，只是为了等待那个人开口。 前几天我见了一个佛郎基传教士，他说他们那里的医术与我们大齐迥异，我在想或许他们那儿会有法子。 意识的丝拧起来了，他听见了沈觉的声音： 去佛郎基要下西洋，海路艰险，夏侯兄弟行动不便，更是安危难测，我以为不妥。 一个女人的声音： 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再想想。 下个月我要去苗疆一趟，我有一个苗寨的朋友说，他曾经遇到过有人误食植竹花，侥幸不死，但常年昏迷不醒。你不如等我回来再做打算。 声音渐渐远去，他又陷入难解的朦胧。落叶在耳边坠落，漫天都是纷飞的叶声。他感觉到有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还有一个人坐在他身边静默不语，可他好像能够感觉到那个人悲哀的目光，默默地拢着他，一刻也不曾离。岁月迢迢而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再次有了意识。微微的风拂着他的头发，外面的阳光照进来，手背上暖洋洋的，他觉得有些热了，微微动了动手指，眼皮一点点睁开。床帘没有合上，光肆无忌惮照进来，像刀割在眼皮上。他用手捂住了眼睛，慢慢适应了亮光，才撑着床坐起来。刚刚醒，脑子还是糊涂的，他发了一会儿呆，才抬起眼来打量眼前。三蓝宝香花地毯，一张八仙桌，几张小屋子，矮机上放了青瓷瓶，里面插了一株花，鎏金熏炉里燃了香，烟气袅袅升出来。他赤着脚站起来，可是腿一软，从脚踏上摔了下去。他扶着屋子站起来，等缓过劲儿来才能挪步。掀开落地罩上的珠帘，外间搁了一张书案，四壁都是书架，满满当当塞了蓝皮典籍。他往书案上看，上面堆满了砖头式的书本，有的摊开，有的合着。摊开的书上面字迹密密麻麻，还有许多朱砂批的小注。他凑过头看了一会儿，字儿都歪歪扭扭，跟蚂蚁似的挤在一起，不知道写的什么玩意儿。他翻了几页，翻到一个裸体女人，肚子开了一半，露出花花绿绿的肠子。沈觉看的什么东西？不会是邪教吧？夏侯恋把书合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